刚刚的开场音乐就是来自于 Richard Ellis 带给我们的爵士音乐作品 Smooth Jazz， 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单元，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Corner Pocket， 在角落里面的口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依然来自于 Richard Ellis Featuring the Bands 带给我们的 Street Beats 以及 QT。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也来和您去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位爵士乐手吧 Richard Elliot， 他是一位现代爵士萨克斯手。那他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就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爵士乐人了，但是他却活跃在美国的现代爵士乐坛当中，以及现代的 R&B 乐坛里边。那么今天的音乐我相信您一定不会错过，下的时间继续来分享 People Makes the World Go Around， 一起来自于他更多的精彩音乐 Yak Wala。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Rhythmix 节奏驾到。 Richard Elliot， 他1991年开始在爵士著名的厂牌 Blue Note 发行自己的唱片，第一张唱片的名字叫做 Take to the Skies。 尽管他被称为是 Smooth Jazz 萨克斯风演奏家，而他的音乐呢也一直被划分为到现代爵士的领域，但他却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纯正的 R&B 领域的乐手。而目前还有很多人会认为 Richard Elliot 与流行萨克斯手 Kenny G 的音色非常相似，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过 Kenny G 呢？如果不够了解的话，我觉得明天的节目你跟我们一起去聆听一下 Kenny G 的声音了。更多的音乐来自于 Richard Elliot 带给我们的 Mystery，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这样的音乐来自于现代的爵士萨克斯手 Richard Elliot， 他呢从小就是美国西海岸 R&B 乐的一个乐迷，从小呢就立志要长大成为一个 R&B 乐手，他的成名道路也是非常的顺利。十岁时候呢就有机会和 Natalie Cole 这样的著名的爵士女歌手合作演唱，而他又和一些知名的 R&B 以及爵士领域的名家在 R&B 的总部 Motown 唱片公司录过唱片，还曾经跟随当红的流行女歌手Melissa Manchester 一起去进行过巡回演出。而今天我们再听他的声音，他的音乐能够让我们继续分享到他当年的这样的一些个爵士音乐萨克斯手的辉煌所在，继续来听他的音乐 And the Groove 以及 Coco。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zor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而今天我们的第一小时的 Smooth Jazz 风格单元的持棒音乐的最后，依然要跟您分享 In the Zone， 一起来自于 Richard Elliot 带给我们的 Candle Light。烛光，也希望你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我们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心动到冷淡一说破，是

今天我们会听到的 Silk Royal Showcase 来自于 Jacob Henry， 他的作品呢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 Progressive House 这样的一种音乐类型了。我们可以听到呢海岸的声音，可以听到呢日落一样的心情，但还能够听到在记忆当中能够闪过的、能够出现过的一些点滴的瞬间，无论是喜悦的还是悲情的，是庄严大气的还是一种文明的再现，我们都可以通过他的音乐进行一种全新的解读。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常秀们的本周音乐列表。我是 Mr. 常，常小航，来继续开大音量听下去，一起来关注 Jacob Henry 他的作品 Silk Royal Showcase。 我们会听到更多来自于 Jacob Henry 他的 Silk Royal Showcase 当中的音乐，包括有来自于 Alexandra Baika featuring Baiko Soli 带给我们的 She Doesn't Know， 以及来自于 Andrew 带给我们的 Juno 等等的好音乐。不要走开，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a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下面时间我们听到更多来自于 Jacob Henry 他的作品 Silk Royal Showcase， 是他今天带给我们作品的一个混音的主题。那继续来听好音乐吧，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Terry DeLibra 带给我们的 Dynamize， 以及来自于 Shaggy Taki 带给我们的 Mita， 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Silk Royal Showcase 这样的一段音乐的混音，那这样的一种电音的风格就是非常典型的 Progressive House。 Progressive House 是 House 电子音乐舞曲的一种风格，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流派。那它最早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在英国还有在欧美的 House 音乐基础上那开始流行，然后发展开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大概成型，也到目前为止算是一种比较前卫的 House 音乐了。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一种 Progressive House 呢？是否能够打动你，能够继续把思绪拉得越来越远呢？来自畅想他的音乐，来自于 Jacob Henry Silk Royal Showcase。